嗱，共產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啊，佢嘅終極目標咧就係要顛覆呢個國民黨，啊，利用國民黨咧壯大呢個共產黨嘅實力，跟住咧去實行佢無產階級革命嘅呢一個咁嘅目標。咁喺呢個國民黨一大之後咧，國民黨嘅主要嘅組織啊，中央黨部基本上係俾共產黨分子所把持，於是佢就展開連串嘅滲透顛覆嘅工作。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第十六集，呢個禮拜六10:00，大家記得收睇。 好，第二節嗱，咁就事不宜遲，要介紹一下呢個 The Bat 啊。其實我都係同你做節目先知佢嘅真名，我同我諗緊 Batman 飛機咁樣。麻煩去嗰個另外一個大鏡，就係呢個啦。喂，型到爆啊！同你講，真係唔係咩擦鞋啊！LEGO 出嗰個咧，滑滑突突、岩岩殘殘，我好記得嘅，講真。我嗰陣時我買咗，係跟住就拆散咗啦。 嗰、那個我其實一入咗就拆散曬啦，就揸咗執啦，我哋俗稱嘅揸執啊，即係砌都唔砌啦，分件分曬佢啦。 喂，咁你真係要介紹一下呢、這個？喂，但係其實我發覺咧，原來白色底去講啲黑色嘅嗰個 MOC 都 OK 嘅，係因為開頭我仲擔心緊，咦會唔會太白散散，講唔到咧？嗱，係咁，你介紹啦。 嗱，其實咧，我點解唔係特別喜歡人哋砌嘅 MOC 版本呢，就是、因為佢哋有好多個 detail 咧係冇理到嘅。咁首先咧，呢架飛機咧，其實咧成個背脊咧都係翼嚟嘅。咁咧，但係 before 講只翼咧，其實應該講到佢個身先啦。 佢個身先。 呢、這個位咧應該睇得到啦。大家咧見到個飛機咧，其實係一個弧形嚟嘅，係一個咁樣嘅弧形。 其實好彩真係地下嗰、那個白係啦， 其實係唔係一個直嘅。因為好多人砌呢架飛機咧，直不甩，跟住個頭斜咗落去就算啦。 哦， 係咪？ 即係令人有個錯覺。 係因為容易砌嘛，係咪 ？LEGO 又唔係直啊直，即係唔係直啊橫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將佢橫咗，跟住斜落去就算咗。咁但係其實咧，佢每一節咧都係斜緊落去嘅。咁頭先嗰張圖都 show 到呢樣嘢，嗰張藍圖。 喂，但係你要你砌呢、這個嗰、那個你。你砌呢個有冇啲位你真係實在砌唔到落去？因為弧形嘅 LEGO MOC 其實比較少有， 係其實咧， 真係好多好少見喎。 嗱，其實呢架飛機咧都用到啲巧妙嘢嘅，咁因為又黑啦，加上咧個軸心太入啦，我唔敢拆開佢。咁其實咧入邊咧係用咗幾個 technique 嘅編咧去整一個弧度嘅，咁然後就揾啲嘢攝住 hold 住。令到佢可以 curve， 因為就算 technique 都係得幾個角度嘅啫，唔係45、30、60咁樣樣嘅咁樣。咁所以呢度咧，其實用咗少少巧妙用頂位嘅方式咯。咁然後咧，一路去到尾咧，都用咗好多膠嘅。咁其實咧，呢個飛機咧係好岩殘嘅，見到。咁啊，呢個角度咧睇咧，其實我一路擰咧，反而有啲反光，可能。 你可以褪前少少，會唔會好啲？係啦，係啦。 嗱，其實咧，嗱一路擰咧，反而你見到有啲即係唔同嘅位啊。每隻翼咧都好似唔同角度嘅，咁其實咧係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好多 MOC 都冇諗到呢樣嘢嘅。嗱，如果呢個位咧有啲反光咧，我就可以解釋一下啦。由尾數上去咧，首先咧就有呢一個尾翼先嘅，咁然後就有第二組嘅翼噶啦。咁跟住上去呢度咧又有第三組喎，咁先至去到呢個背脊嘅。 喂，呢、這個其實有少少似佢76023嗰幾塊搭上嗰個理論。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啲係好緊要嘅，因為佢先營造到咧架飛機咧係可以合翻變一個盒嘅。咁其實咧喺套戲入邊應該話喺個設計度咧，成架飛機唔開嘅時候拍咗之後咧，佢係一個蓋嚟嘅。 係啊，係啊，中間其實係吉嘅。 系啦，咁然後每一塊 plate 翼啦，都可以拼翻埋嘅，其實變翻到個殼嘅，大約係咁啦。咁、 okay. 但係 LEGO 實在好難做啦呢樣嘢。咁但係咧，我差唔多每一塊呢啲咁嘅形狀啊、shape 啊嗰啲斜嘅位咧，我都跟足嗰種藍圖去做嘅。 誒，可唔可以再出翻嗰張相啊？如果可以嘅話，因為我諗即係有個對比俾大家睇會好啲。嗱，呢個弧位啦，咁如果出翻張相大家睇咧，就其實都係。你真的跟翻佢個弧位去做。 係啊，嗱，你可以見到咧，你見唔見到喺左上角嗰個位咧，由最尾翼開始有一對啦，第二對又突出少少嘅，第三對屈入去， 跟住之後先到背脊最大塊嘅六角形咁嘅東西。咁左上角右上角嗰張甚至係嗰張美圖啦，尾部嘅立面啦，咁其實都顯現出每一樣，即係好似我哋嘅啲旗咁啊，每一塊都有佢嘅用處。咁我其實咧，甚至喺呢個 MOC 度咧，每一隻翼都喐得嘅，其實，因為每一塊翼我都用咗鉸去綁埋一齊，就唔係砌上去嘅形式咯。 可唔可以話其實你嘅 MOC， 你每一個件都要有佢原因，即係唔會話純粹 係啊，係純粹靚。亦都話講衰啲就有啲完美主義啦，即係我都覺得啊， 唔係衰，係啱，係應該嘅。 因為如果砌到嘅話，咪 perfect 咯；砌唔到先諗其他方法去假扮佢啊，或者係咯。 但係呢個你砌咗幾多月？ 哇！呢架嘢砌咗成兩個月， 我真係夠膽用幾多個月，佢咪唔係用幾個禮拜。 其實我其實誇張到咧，將而家你哋見到呢個藍圖嘅左下角嗰個側面圖咧，專登編大咗，然後跟住咧攞啲 LEGO 對呢個 curvature。 你講真啊？ 真係嘅，所以呢架飛機咧放低嘅時候差唔多有佢嘅形狀嘅。 哇！ 係啦，咁你都見到咧，佢個尾翼咧同嗰個地下唔係前邊掂住地下嗰兩支炮，其實是引擎嚟嘅。咁咧就係降落嘅時候靠呢四點嘅。咁呢架飛機咧都可以做到嘅，其實。 咁可唔可以去翻呢個 大鏡？ 大鏡啊，唔該你啊。喂，咁我記得聽你講過話去翻個大鏡。唔好意思，個曬鏡指針，唔好意思 ，sorry。喂，我記得你話過，其實拆走嗰個架，呢架飛機真係企到。 係啊係啊，其實係企到嘅。不過咧，我講 係而家冇，而家 冇搞佢住， 冇搞到嘅。 嗱，咁但係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比較。即係需要多啲心機去做咧，就係前面嗰兩個引擎啊，因為咧佢嗰兩個手臂啦，即係真係好似手臂咁，你見到兩個好似拳頭咁嘅嘢咧，其實咧喺嗰張圖度咧唔係向前嘅，佢微微向上又向側，即係一個好奇怪嘅方向嚟嘅。佢唔係就咁兩個好似 LEGO 嗰 set 咁樣棟喺度咁樣樣嘅，而好多 MOC 嘅朋友咧都係咁做嘅啫。 你意思，你可唔可以再講多次？意思就係話佢兩支炮原本就咁向前。 其實咧，佢係向入， 係， 然後再微微向上嘅。咁然後呢個位咧就係嗰、那個佔住個地下嗰個位啦，那個手踭嗰度。咁所以咧，嗰、那個兩個拳頭咧，其實唔係 perfectly 向前同埋水平。 其實只係最前嗰個係頂住嘅啫。 係啦，咁所以咧，我喺呢個 MOC 咧，其實你見到咧呢、这個手臂咧。專登屈到去學翻個啱嘅形狀咯，你見到唔係同架飛機 parallel 噶嘛，即係唔係平衡噶嘛，咁佢又好似微微地向前向上咁樣樣嘅，其實係啦，咁佢嗰個角度咧，其實我都專登去學足佢，係啊，咁呢架飛機唯一一個地方真係跟唔到咧，其實就係呢個面嚟嘅，呢、這、一個窿。其實呢，而家我兩個手指呢個窿 有咩分別？ 咁呢個窿咧，其實喺個 design 度咧係個網嚟嘅。嗰本書頭先你見嗰個頁都見到，其實是一個網嚟。 我記得 LEGO 都有出啲網， 但係就冇。 你嗰陣時實有諗過點樣裝？ 係啊，但係我 search 曬成個 database 都見唔到一個三角形嘅網，因為呢個窿就係一個三角形。 哦，你可唔可以直情將佢再擺前少少？即係。等陣先啊，即係咁樣入 我傾前， 係啦係啦，傾前俾大家睇下，因為我覺得其實你咁樣傾前好靚咁樣睇。 嗱，其實咧，如果係因為你反光啦，嗱，其實我頭先講就係呢個窿，係你見到呢個形狀， 你將手指篤落去，啲人就知 道。 係係啦係啦係 呢個窿。咁其實呢度兩， 原來係個網嚟㗎， 係啊！ 哇，你真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喎嗰陣時。 係啊，咁其實呢架飛機咧都可以略略反轉俾大家睇，好似龍蝦咁咧。系啦，嗱，对唔住啊，因为只手遮到少少位啊，但系咧，其实咧下边有两个螺旋桨噶， 系啊，呢个我记得，呢个我记得。 咁呢两个螺旋桨咧，其实就系佢升降嗰样嘢啦。咁然后见到两侧咧，等我谂个方法，可唔可以放低少少先？系啦，咁样可能咁样扶。 哇，其实咁样睇真系好似一个龙虾咁。 系啦，因为咧佢下边咧全部都是一排排嘅直线啊嘛，呢度呢啲底呢啲位系嘛，咁所以咧佢其实系好似一层层嘅 lufa 咁啊。好似啲葉咁樣樣，咁我喺呢度咧都係每一塊都喐得嘅，其實跳到嘅，其實全部都，咁其實就只係為咗令到件事好似真實咁樣樣咯。 喂，但係有冇即係我成日問 MOC 玩家一個問題，你砌呢啲你總係有一個即係嗰啲叫咩啊樽頸位，喂死啦突破唔到喎，係咯，咁點算咧？因為你呢只咁 嗱，其實咧最突破唔到咧， 就頭先其實就已經係我頭先講嗰兩嘢，其實因為跟呢一個弧度咧，而家呢一個 係弧度係最難的， 呢、這個弧度係最難嘅。第二咧就係、是、後邊啲扎葉嘅，因為咧你睇 LEGO 就知啦，每一個教都係一個空間嚟噶嘛， 嗯， 有一乘二，有一乘一咁樣，咁其實嗰啲 LEGO 誒有厚度噶嘛，最細個粒都係一片一個 plate 噶嘛。其實你每加一個教咧，佢又爆啲位啦，下面嗰只翼咧又俾佢頂住，其實係好難咯。咁所以咧就用咗好多時間去試呢一樣嘢咯。係啊，咁我喺呢一個 MOC 其實就用咗好多心機去嘗試去學足佢每一頁嘢咯。譬如呢塊葉咁咧，其實都我可以放平嘅。其實我而家唔放，因為咧我驚佢散啦，因為都唔係好結實呢、這個，因為佢太多喐動嘅位 置。但係你這個呢個咧，比嗰個76023結實嘅真嘅。喂，但係其實我都即係想多謝啲技術人員，我覺得呢支鏡 set 得幾好喎，真。同埋你原來介紹啲黑色 MOC 咧都幾鮮明喎，下次砌多啲黑色嗰啲喎，大佬。 係啊，咁我啊，其實咧呢架飛機咧就冇呢個架嘅開頭，咁我開頭咧就用咗好多方式砌呢個架嘅。咁但係咧都搞唔掂，最後咧就同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揾咗一啲透明嘅 Technic 件啊，大家都見到好透明嘅其實。 喂，正想問嗱，頭先我就問你應該咁講，你話即係 LEGO 只係出過兩 set 係 透明件嘅 Technic， 喂咁都俾你揾到，應該好貴喎。 其實好似係得兩 set 定三 set 嘅，咁其中一 set 最近咧就係星戰嗰架 Pod Racer， 嗯， 嗰度用過一條嘅。 OK， 嗱呢度去一去廣告先，好快再翻嚟啊。 My 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贏爆全世界，同鬱敏射馬。大家要記得要在獨立付費節目的結帳版面輸入正確有效的 Gmail 電郵地址。多謝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獨立付費節目。 好，繼續回來，喂，又要去翻個 side 鏡先啦。咁呢個The Bat 啊，仲有前面都唔可以漏咗介紹。嗱，你就真係跟足嗰個電影原著喎。 嗱，其實咧個頭嗰度咧。都是跟足原著咧，係開得嘅。咁大家如果有即係睇嗰套戲咧，都知道貓女係坐在後面嘅。咁其實咧呢度咧個位咧係俾到佢嘅，係有得落去嘅，真係有得俾佢落去坐。 哇！好犀利。喂，其實好多 LEGO 咧呢啲位係 hea 整喎，你知唔知？ 係係啊， 係啊，呢個你真係跟足。喂，呢度有冇啲咩技術嘅難題？ 其實就唔係好有嘅，唯一難題就係咧前面嗰塊玻璃咧諗唔到用咩咁大塊玻璃嘅、嗯。但係咧，因為你都知道砌咗樓嘛， 係係， 不如用呢啲落地玻璃砌咯，啱啱好大細喎，又即係幾好喎。咁但係咧呢一個開法咧咁樣前後開咧係套戲入邊嗰架飛機原本嘅設計嚟嘅，咁我都跟到足。等 Batman 可以同阿貓女放到入去。 喂，但你真係啱啱好喎、啊，又即係閂埋又唔會覺得佢好似已經攬攬慘慘 頂嗰啲出嚟。其實閂埋佢都好鬼麻煩嘅呢架飛機，唔好講先，因為佢都好容易甩嘅，因為啲膠都好實嘅。咁但係即係盡量，哎 ，sorry 嗱，就係咁爛咗啦。咁 都要表演一次俾大家睇嘅。 咁但係個難度在於其實佢唔係話好點講咧，即係唔係話好難去 achieve。 嗯、 不過咧，就可能要用啲特別嘅東西。 去翻個大鏡先啦，我哋唔好俾阿 Vincent 有啲壓力砌翻呢個先。喂，咁即係，喂，即係我覺得你嗰啲 MOC 有冇話 so far 邊個係你最滿足啊？ 其實呢個真係幾滿足㗎，係啊，我唔搞佢住啦。 唔好搞佢住，唔好搞佢住， 因為可以俾大家睇到。 你仲有嘢要介紹喎？喂，即係呢個你。你問我最中意呢個真係，因為嗰個弧度實在太難 同埋真係好似咯，其實係。 係啊。 咁其實咧，因為砌完呢架飛機之後咧，咁當然就砌咗嗰架蝙蝠車先啦。砌完之後就即係太過唔憤氣啊，覺得哇 Nolan 套戲咁正，砌曬佢啲嘢出嚟啦，咁樣咁啊砌埋架飛機咯。砌完之後覺得唔係喎，應該成個先砌出嚟咯。咁所以咧，跟住咧我就用翻原本嘅 Tumba 嘅藍圖咧，去砌埋剩翻嗰啲迷彩版嘅蝙蝠車。 阿 Ben 嘅嗰對壞人啊，係咁都要去個 side 鏡介紹一下啦，使唔使啊？ 好啊，好啊。 呢個你俾我慢慢近睇欣賞先。好，咁就。你介紹之餘咧，咁我就慢慢自己近睇啦。嗱，咁呢兩個車咧，佢原本嗰個 LEGO 係冇出到咁靚嘅，後面冇炮嘅。 係啦，咁咧嗱，原本嗰架蝙蝠車咧，咁頭先都見到啦，原本架車就係對稱咯，全部都係一樣樣嘅兩邊。 咁啊尾嗰度咧有翼嘅，有曬翼啊，有曬所有嘅定風翼啊，同埋噴火啊，四個轆啊咁樣。咁但係咧喺背嗰個隊伍嘅，佢哋就喺套戲入邊咧就改裝咗呢個係咪叫偷翻嚟啊？ 哇、哦，係啊，我就 因為佢 唔係偷，唔好， 因為佢哋爆咗入去蝙蝠俠即係英雄 Wayne 啊 ，Wayne 嘅。那個叫咩啊？即系 secret 嘅基地， 佢哋有入去咩？ 有之後爆曬抄曬嘢出嚟啊嘛，係啊， 班友 係啊，咁抄曬啲嘢之後咧，佢哋就想加強佢哋嘅軍力。咁其中一個、即係而家都可以劇透啦，冇所謂啦，咁多年係咪先？咁因為咧，佢哋有架車咧，就攞嚟運住一個炸彈嘅，係啦， 嗰、那個係核彈應該 係啦，其實係一個唔知咩好特別嘅能源嘅波嚟嘅，咁咧就將佢裝咗入一架咁嘅車。咁就不停咁喺呢個城嗰度環繞啊，咁樣令到啲人驚咧，又話就嚟爆啊，唔知得翻幾多個，係啦，幾多個月之後就爆啦。 啊，嗰陣時我最記得即係直情嗰啲啲橋封曬嘅，美軍都唔敢俾佢哋即係 咯。咁所以咧，佢又揾咗啲 Tumba 咧去保護啦。咁啊，呢架車嘅，咁咧佢哋又裝咗呢架。咪裝咗支炮咧，係唔同嘅車。咁其實咧，佢有三架嘅總共，咁咧就一架就冇改裝嘅，就同架蝙蝠車一樣嘅。一架咧就加咗支，好似呢架車咁咧，係有支 係我記得 可以向後射嘅炮嘅。佢就喺第一下見到架飛機嘅時候咧，射咗一炮嘅。 係 啦，阿蝙蝠避開咗嘅。咁呢架車咧就有支炮，咁我裝咗支炮喺度，令到佢咧可以向後喐嘅。系啦， 喂，呢个位置你谂咗几耐咧？呢个算唔算难砌呢个位 置？呢、這个难啊，因为咧佢砌嘅时候要谂咧，如果佢因为佢后边系嗰啲定风翼啊嗰啲啊嘛，咁我为咗佢咧，即系可以屈到后边咧，我将呢个定风翼咧都牺牲咗一边啊，为咗佢转到喺后边系啦，咁所以咧佢就冇咗一边定风翼嘅，咁、 okay. 所以只炮都转到，咁呢个第一架啦，第二架咧就系呢一架，应该咁睇。咁咧就淨係有支普通嘅向前射嘅炮台嘅啫，咁樣嘅啫。 哇， 係啦，咁呢架車咧，佢 你可以正面俾大家睇下， 係 喎，係啦，正面係啦，成碌大炮 對到你正啊，真係係啦。咁咧佢嗰架車咧就係之後發飛彈去射嗰架蝙蝠飛機嘅。 嗱，咁啊呢個原本嗰個啦，嗱，但係原本嗰個咧其實就2008年出嘅，咁嗰一 set 咧就7888。咁就其實都炒到5000元嘅最高峰嗰陣時 候，係啦係啦。咁但係嗰 set 咧，即係你應該講緊有架小丑車 啊嘛，係 咪？嗰、那個就非常之唔跟原著啦，即係亂嚟啦，因為個 scale 都超大啦，擺咗 肥啲啊，包奇啲， 幾唔知擺咗幾多條馬路啦。咁呢個咧就係專登我想持翻一個。平時我哋砌六粒或者八粒嘅 City 車嘅 size 嚟嘅，咁、如果咧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其實呢個 Tumba 喺套戲入邊咧上咗個天台，跟住佢褪位嘅時候 high 到兩架車嘅，佢專登褪入一個位置做助跑嘅。其實呢架車係闊過一架正常嘅私家車嘅。 啊，我唔好記得過。 係啊，咁所以咧，佢其實肥啲係唔緊要嘅。 嗯，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總之佢嗰個車頭呢個位咧。限制翻六粒六個 stud， 咁我就覺得應該係 acceptable 啦，咁樣樣嘅，即係都有啲比例。 同埋六個 stud 亦都係 fit 到一個 lego 嘅。 係啦係啦係啦， 咁 fit 到兩個 係。不過呢度我就砌一個就算啦，費事咁煩啦，因為都有好多嘢走。咁、所以呢個呢架車咧，如果大家去翻可以去翻個 正常 正常 嘅，去翻個正常畫面啦，唔該你。哎，翻翻嚟啦！哇，真系好金走啊，好开心啊！ 如果跟住咧砌完之后咧， 我俾翻你睇先。 系啦， 我有冇叫砌好咗咧？ 啊，啱啊，砌啱咗。不过当佢唔好删嗰个玻璃啊。 系咯系咯。 嗱，呢一个咧，成个咧就系嗰个嗰一幕啦。 系。 就系大家可以上 YouTube 自己睇翻。系啦，嗰度保护佢嘅时候咧。蝙蝠俠就出現啦，就一架飛機隊冧曬咁多架車啦，咁樣嘅，係啦。 哇！真係好開心，今次請你上嚟，真係傾呢堆 LEGO。喂，咁其實Batman 基本上都砌曬所有要砌嘅機件嘅喎， 除咗而家最新嗰套咯。 其實最新嗰個我未睇， 係啦，不過我都未砌，我都有即係準備有儲緊件去砌嘅啦。 嗯， 嗰架都唔差嘅，其實我覺得。咁但係我覺得咧，喺呢一個MOC 度咧，其實我都 即係都想講咧，就係話其實我知道好多 MOC 嘅朋友咧，都好想砌自己嘅嘢啦。咁佢哋都會有時會用一啲主攻嘅方式嘅，即係我中意咁砌咁樣。咁但係有啲人當然就想跟翻原著噶嘛。即係你想砌架 Tumbler 都盡量似翻架 Tumbler 啦，係咪先？咁唔係淨係佢後邊四個碌，前面兩個碌就叫係噶嘛。咁我會覺得咧，有時候如果大家係真係好認真去做咧，多啲留意一下比例咯。因為咧，我都發覺好多人都好冇留意到呢樣嘢，所以有時候砌出嚟可能哇，其實扁扁地、闊闊地，都唔係好啱。咁而呢一樣嘢係點樣得嚟咧？就係其實要靠好多觀察，即係買呢啲書啊、睇戲啊，其實。不是話真係你要係一個 super fans 咯，即係當然你真係要好中意啦嚇。 係有個熱誠都緊要嘅。 咁但係如果有機會，你係想砌一啲好仔細嘅嘢，不妨真係做多啲 study，因為嗰樣嘢係我覺得唔係淨係為咗架車嘅，有時候即係可能喺個過程咧會學多好多嘢啊。原來 Nolan 嗰陣時係因為一架林寶堅尼加架坦克嘅喎，唔係話佢求其即係突然之間。瞓下覺彈出嚟嘅嘢咯， 即係佢啲嘢始終係有個 reference 性喺度。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學習嚟嘅，即係砌咗咁多 LEGO。 即係你嘅 LEGO 風格就忠於原著先咯。 係 啊，咁其實講到最尾咧，我哋仲有啲想好快要出嘅，因為嗱次次同你做咧係唔夠時間嘅。嗱就係阿 Vincent 其實都有一啲即係。你的強項啦，嗰啲屋嘅作品，咁麻煩可唔可以出嗰幾張相係屋嚟嘅？咁就你嗰個展覽而家喺邊度？ 其實咧呢個係喺金鐘嘅一個地方，就其實係 哇，似到真係 係高等法院對面嘅一個戒毒資源中心。咁咧，我哋就做咗個好細嘅展覽，咁就關於香港嘅舊區嘅。咁我就砌咗一個角落啦，因為我哋就好似斬豆腐咁，每人負責一個地方啦。咁我就砌 可以繼續落啊。 係啦，咁見到圖入邊有架Suzuki 嘅貨車啦，咁我覺得最香港特色啊，因為貨車成日見嘢見，咁我都砌咗呢一個唐樓嘅，咁有一個三合一嘅唐樓風格嘅一個標啦。 哇！真係好你嗰啲風格，我記得即係容許俾我講少少，係即係我以前睇嗰啲 LEGO 咧，一定要多 details， 夠 difficult， 夠 complicated 先叫靚，夠 complex。哇！但係原來即係啲嘢簡簡單單都好靚，真係即係呢啲真係實而不華得嚟，又即係帶到香港嗰個原本風貌。 你頭先喺節目前都話挖得好乾淨，咁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啲翻新咗嘅唐樓嘅，咁喺花墟度都會見。咁無論 唔係我講乾淨，唔係邊 sarcastic 啊，真係嘅，即係唔係一定要好多嗰啲 detail 先叫靚， 即係又污糟啊，專登扮爛曬啊咁樣樣嗰只咯。咁其實咧呢個唐樓嘅設計咧就都好亂嚟嘅，咁其實都冇 都叫亂嚟， 係啊，因為真嗱，因為我係。砌開現代建築嘅，真係砌翻呢啲嘢咧，又係有啲挑戰喺度。咁我亦都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做好多 research 咧，周圍行下旺角區啊、北角區嗰啲舊樓咧去睇嘅。咁最後就決定啊，不如我 show 三個角落啦，咁樣。咁你會見到有啲騎出嚟嘅唐樓啦，有個乾淨嘅閣樓，即係轉閣樓啦，叫做。咁同埋亦都有個普通嘅後面冇乜特色嘅凹入去嘅唐樓咯。咁當中都加入咗好多元素嘅，譬如下面翻新曬變咗花店啊，路邊有人執垃圾執紙皮啊咁樣。 最正就係嗰架 Suzuki 嘅貨車啦。仲有冇相？ 應該係呢三張。大家其實可以去睇下個展覽，咁亦都好高興啦。咁就喺 Brothers Brick 一個好popular 嘅 LEGO 嘅 blog 咧，就被 feature 咗嘅前兩日。咁都為我哋香港人即係 show 俾人哋睇啊！原來我哋嘅城市係點？其實我都覺得好開心。 要啊！即、就、係、是、我覺得 Brother Brick 攞你嘅設計。即係介紹啊，係應該 嘅，唔好咁講，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咯，係原來自己砌呢啲都得嘅， 我撳低調，咁我去翻個大鏡先啊，喂嗱，最後問都好快問題，你眼前呢啲作品，其實就應該唔應該係有 noise 喎，係咪你嗰陣時低調咧？即 其實都有啲 noise 嘅，咁、哦、但係始終唔係好多地方可以俾你 show off showcase 咁啊。咁呢啲作品咧都喺一啲 lego shop 度展出過嘅，其實 尤其是呢個啦，我記得嗰陣時去呢、這個。太子那裡 買 LEGO， 我看到哇這麼帥的，喂全球都500個你都有，然後他說、哦、這個是、即所謂根據他那個原型再砌出來，當然你這個那個 details 多一點、我就覺得哇是即原來即轉眼一兩年原來你的我們那時候send張照片，我覺得喂為什麼這麼像我見過那個的就是這樣是但是、你收回這麼多作品、你說我花心也好什麼都好，這個真的最正 The Bat 的飛機， 是啊，這個其實都是 technical 是應該第一架載具啦， 如果咁樣睇真係彎啊！呢、這個好犀利，好犀利。 即係個載具啦，係第一，即係第一次真係做啦。咁我其實之後咧都做過一啲作品嘅。咁如果大家有睇過超人嗰套新嘅三部曲嘅第一集咧 ，Man of Steel， 咁我都砌咗幾架外星飛機嘅。 係係。 咁嗰陣時都做過一啲 LEGO 展覽都。個個都坦坦清奇嘅，真係都。 你但係你問我咧，呢、這個真係正，無位太難整，同埋你底你下面嗰啲 details 其實就冇必要做得咁足嘅。但係你都唔理啊，吹啦， 都係啲完美主義者心態。 終於完住啦，好啊。嗱咁啊，時間差唔多，但係都要再捉你上嚟講多幾次啦，大佬你咁多呢個設計，咁下次講 Superman 咯，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咁啊，嗱，今集好多謝 Vincent 同埋即係技術人員嗰支鏡啦 ，set 得幾好。 係啊，我哋跟住要 keep 住啊。 好啊，好好。好，咁我哋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